再一次的欢迎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今早早上来到去参加这个网上的崇拜。在过往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肯定我们都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是被隔离那种的感觉。虽然我们不是因为出埠去做一些疫区，当回来温哥华的时候被迫接受隔离14日那一种的 quarantine， 但是这段的时间另外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相信我们从来都没有感受过。40多年我自己基督徒的日子当中，每一个主日回去教会来到崇拜，或者平时经常的去团契参加祈祷会，一下子全部都不需要，而是改在家里面来到用虚拟的网上这种的形式举行。相信你和我到现在都仍然是未习惯。其实全世界不少的人在这两个月这段的时间，每一日都是在那种的恐惧忧虑当中来到度过，因为担心自己可能受感染，担心家人循不同的途径被人传染，担心前面经济不知道是恶化成点，亦都担心不知几时才可以回到教会来到聚会，还有其他不同的担心。但我们明白到其实忧虑担心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所以英文的谚语就是 Worry does not empty tomorrow of its sorrow, it only empties today of its strength。 意思就是说忧虑不能够解决明日的苦恼，忧虑不能够解决明日的苦恼，只不过是会夺去你今日的力量。圣经箴言12:25在新译本这样说，说心中忧虑使人消沉，心中忧虑使人消沉。可想而知，忧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约三个星期之前，130个不同宗教的领袖，包括我们自己 BC 省门诺会的总干事 Pastor Gary Jensen， 和我们的省长是 John Hogan， 也都有这个卫生厅长 Adrian Dix， 再加上首席卫生官 Dr. Bonnie Henry， 他们一起举行这个的视像的会议。在当中其中有一些人提出，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宗教团体他们表达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说虽然最近是取消了那种面对面的聚会，但是参加网上聚会的人数反为增加，可能平时不去这些宗教场所聚会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例如可能在家里面的时间多了，反为愿意来到去参加网上的聚会。一些与会的人士他们这样说，他说在黑暗中看到曙光，一个 self-denying， 或者另外一个讲法就是 driving us together by keeping us apart，就是说因为分开的缘故反为使到大家一起，一个我们叫做是 paradoxical truth， 原来没有正式的聚会都是一个契机。首席卫生官 Dr. Bonnie Henry 他更加提及忧虑 在这个疫情之下都普遍存在于省民的生活当中，忧虑在这个疫情之下是普遍存在于省民的生活当中。 Dr. Henry 他提及一个的网站，这个的网站在 PowerPoin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特别为在疫情而产生忧虑的人士提供那个的辅导支援。讲到忧虑，温哥华一间的问卷调查公司 Insights West， 他在4月9号至12号在这个的网上是对超过800个的 BC 省民作了一个问卷调查，发觉大部分的民众比之前更加的是担忧，压力更加大，不少的受访者更加感觉到那个的沉闷和孤独。有 62% 的受访者他们这样说，他们感受到那个的忧虑程度比在疫症之前是加剧了，而在 62% 之中的 20% 更加感觉到在那个程度上面大幅的增加，是一个令人忧虑或者是担忧的数字。而美国这个的是精神科协会，这个美国精神科协会或者叫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他们所作的调查就更加是令人担心。所以呢，可能最近都知道大家，这个 Lady Gaga 呢，他搞了一个演唱会叫做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除了呢就希望为这些的医护人员表达敬意之外，亦都为在忧虑当中的美国人来到提供娱乐。因着疫情而产生的忧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但亦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对病毒的入侵实在是无能为力。你不能够控制，我亦都不能够控制，没人能够控制。几日之前你看新闻，你可能看到一个的温哥华的护士，这位护士叫做 Jacqueline Robinson，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谈到是他在三月中就开始，他中了招，三月中中了招，之后用了一个呼吸机就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才保回条命。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受到感染，他又没有出外来到旅游，亦都呢是没有接触任何的确诊者。真是这个的病毒是无分疆界，无分年龄、种族、宗教。今天平安堂据我所知，就是没有一位弟兄姊妹或者他们的家人受到感染。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做所做的防御措施是特别好或者是好彩，不是，完全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怜悯。当然我们也都自己做了某程度上面一些的防疫措施。刚过去的星期一，我和多伦多另一位的牧者在倾谈的时候，他说刚刚有两位的他们教会的长者在这个长期护老中心因为这个的新冠状病毒的缘故而过身。突然之间他说他都不是很懂得怎么去处理，要在网上来到做这个的安息礼，做这个 funeral service。 所以平安堂，我们每一位的肢体受到感染，我们要向神感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谦卑， 更加我们都希望世界都是能够在这个的时刻去仰望神。今天早上的讲题是耶稣的比喻 第七讲，就是说我是否忧虑，我是否忧虑。耶稣在比喻当中引用到是我们很容易产生共鸣的飞鸟和百合花来到做比较。忧虑的原文就是焦急担心的意思。忧虑当然是一种消极的心态，令到人是心绪不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想是被忧虑恐惧所来到征服。一方面我们做好应该做的本分，我们勤于洗手，我们保持社交的距离等等，但另一方面也都是要用信心来到过我们每一日。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至三十四节，老老实实这一段的经文可能我们都读过是很多次。在二十五节的里面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这里长大的一班年轻人，例如我们约书亚团很多的团友，他们发觉可能这句的说话不 make sense， 即是不合理。为什么不 make sense 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在这个北美洲这个地方，我们从来都不会担心没得吃没得喝，只不过我们想不到，哎呀，今晚我们应该吃些什么饭送，去哪一间的餐馆吃，而来到烦恼。究竟今晚吃北京菜，还是吃潮州菜，还是吃 sushi， 还是吃法国餐，还是吃 pizza？ 我们可能一家人有不同的意见，最后哎呀算了，今晚我们去什么酒家吃就算了。我们从来完全没有说害怕会挨饿，没有害怕。香港有一个歌星许冠杰，大家都可能熟悉的了，大约两个星期前呢，他就举办了一个网上演唱会，很犀利，有超过250万人来到观赏，即是说呢，大约三个人，香港三个人就一个人呢就睇呢一个嘅演唱会。我冇睇到啊。咁但係其实许冠杰所唱嘅每一首歌陪伴着我呢一啲呢已经係超过50年、60年嘅人呢一啲陪伴着我嚟到係成长嘅。佢有一首歌呢一首歌呢叫做学生歌。学生歌呢首歌好多人可能都识唱。歌词大概就是说呢，我们要好好读书，我们要好好咪书，否则大个之后呢就找不到嘢做，找不到嘢做呢就会挨饿㗎啦。要好好读书咁就唔会挨饿。可能我们上一代，我们作为父母，我或者我们上一代的父母都是这样来到教我们的仔女。可能你阿爸你阿妈都是这样教你，就是说呢，阿仔阿女你要勤力读书啦，如果不是呢大过了你就找不到嘢做，找不到嘢做呢你做乞衣会饿死的喎。想一想，假如你今日来到用这些的说话跟你的仔女讲的话，他会怎样答你呢？我想他会首先跟你讲，他说阿爸阿妈不会的啦，你太过 out day 了，今日找不到嘢做就有综援，有失业救济金，亦都有 food bank 来到几重的保障，不用怕没得吃。那又真的是啱的喎，你知道如果你读不到书，你去做通学通渠，去学做电工，哇，闲闲地收入仲好过好多大学生，你嘅收入更加高添。 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更加不会是忧虑没有衫着。你有没有忧虑过？我相信你没有。打开个衣柜，哎呀，多到你只是想想，哎，今天我应该着哪一件衫呢，就衬我条裤，哪一件衫呢，就衬我条裙。我们想一想这些而已。例如我星期日我参加崇拜的时候呢，我打开个衣柜就会即揀下今天我应该着哪件恤衫，我是打哪一条呔好。西装好一点，西装我就不用揀了，因为呢在过往呢我就通常一次过买西装就买是同一个款式买两三套。咁呢悭返啲时间，每个星期我都是穿着同一款式。不用揀。今日冇人会担心是冇衫着。所以经文所提及的我哋未必是感同身受。但你要明白，你要明白一点，就是说昔日主耶稣的时代就完全不同。当时的人真的要担心，今日食完之后听日后日有没有得食，我这套衫烂了之后我有没有另外一套衫可以替代。这些是当时的人所要面对，是他们每一日生存要去思想要去处理的问题。但回到这里，那个问题就是说，若果饮食衣着这些是昔日信徒所要去面对很实在的需要的时候，又主耶稣叫我们不用忧虑，又怎会不忧虑呢？难道你说不用忧虑就真的不用忧虑吗？主耶稣他不是盲顽无理，就是说叫你不要忧虑，你就不准忧虑。不是，主耶稣不会这样的。在经文当中，耶稣他是充分的来到去给我们三个的理由来到去解释。有三个的理由，就是说他举出这三个理由我们不需要去忧虑。三个理由我们不需要是去忧虑。哪三个呢？这三个就是说，第一，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第二，就是因为天父看顾我们。第三个理由就是为着你的将来。三个理由。在经文的25节到34节这十节的经文当中，耶稣是曾经三次的叫我们不要忧虑。在25节就是不要为生命忧虑。在31节你们不要忧虑。然后在34节不要为明天忧虑。第一个理由，我们不需要忧虑，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一段的经文由25节到34节似乎我们看的时候就没有提及这一方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上下文是怎样讲，然后才可以掌握来到去了解。在25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一看到所以这两个字，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有一些事情是要连接在一起，然后才有所以这两个字。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所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整章的圣经其实主要是讲及祷告和信靠。在第六章的9至15节，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主祷文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教导我们是要信靠天父，每一日 他就会赐下饮食。第二段的经文十九至二十一节，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地上的财富和天上的财富两者的分别。然后在二十四节，即是说这段经文之前的那一节，二十四节就讲到马门，即是金钱。这节经文我们都熟悉的了，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讲到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清楚指出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在二千多年之前，奴隶的制度是普遍存在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所以圣经里面都有不少的章节是谈及到